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晴琪。从多家市场机构了解到，按照目前走势，10月19号油价或上调0.18元每升。2018年9月份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.6%，环比上涨0.6%。印度尼西亚在地震和海啸发生之后，死亡人数升至2088人，约62000人流离失所。比尔盖茨联合创立微软公司的保罗·艾伦近日因癌症去世，享年65岁。近日，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“技能中国行2018”走进北京分会场活动分别在延庆区和顺义区举行。北京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未来将逐步探索巡游车政府指导下放松对巡游车的价格管制。台湾女子组合 SHE 宣布不续约华研国际后各自成立公司，成员任嘉萱成立人真美好有限公司，并由其父亲担任负责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0月17号，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，最高气温17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1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4到17度，大兴海淀在6到16度，丰台在5到17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

俊杰的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